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51回。7日之后，新帝登基，改国号为永宁。季昆成做太子时，名不正言不顺，许多事不好放开手脚去做。如今继承大统，他连颁21条法令，革除积弊，惩奸去毒，拔离着相，广开言路，减征赋税，休养生息，给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国家带来了一股崭新的气象。此外，他对去岁江南大旱时尸位素餐的各位官员予以严惩，挑了7-8位谢之方一手栽培出来的世子新贵增派了过去，各有重用。其后几年，这些人如何与当地豪强斡旋斗争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逐渐成长为陛下的股肱之臣，在此便不一一细说了。国丧之期未过，南疆又有些不太平，南疆土司弃新君年少，竟大放厥词，令我朝派公主和亲，岁岁纳贡，俯首称臣。这个节骨眼上，和亲老将军又旧伤发作，一病不起，几个儿子缺乏历练，军营里浑没个主事之人。于是陛下御笔一挥，将谢之方派去评判。谢之方贪恋姐姐的温柔乡，本带不去的，奈何南疆作乱的起因与他脱不了干系，自己留下的烂摊子于情于理都应该自己去收拾。再者，他换了个身份，前面的军功随着谢之方这个名字一笔勾销，单靠从龙之功坐不稳柱国大将军的位置，当下倒是一个极好的立功机会。想来这也便是陛下的用意了。谢之方不能不领情，只得收拾行装，调兵遣将。谢之真遭前面那一回吓破了胆，又不好阻拦夫君建功立业，临行前夜紧紧搂着他，舍不得入睡。谢之方是个给三分颜色便要开染房的脾性，见他如此依赖自己，舔着脸讨他的好听话。 姐姐，我明儿个一早就要动身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赶回来过年，这么久不见，你会不会想我？ 谢之真没有说话，叫他亲了一会儿，竟然抽抽噎噎地哭了。谢之方吓了一跳，连忙又是擦泪又是亲他，一连声的哄： 姐姐别哭别哭，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哪里让你不高兴了？我 阿汤，我不放心你上战场，你带我一起去吧。 这样的话，若是他伤了病了，自己便可第一时间知道，陪在他身边照顾了。 姐姐担心我？ 谢之方眼睛蓦然一亮，嘿嘿傻笑两声，搂着他摇晃了一下，却没有松口。 姐姐放心，我绝不会有事。我也想把姐姐带在身边，可南疆闷热潮湿，又多瘴气毒虫，姐姐的身子骨可受不住。长安这边我都安排好了，你安生在家里待着，若有人来递帖子，想接便接，不想接便挡回去，没有人敢找你麻烦。最迟中秋我一定大赦而归，与你团圆。 方才还说未必能回来过年，这会儿又说中秋，可见是特地卖惨哄他心软的。然而谢之真仿佛就吃这一套，不舍得让他再次目睹自己离开。谢之方等他睡得沉了，方才蹑手蹑脚地爬起，悄悄离开了将军府。这一去如鱼入大海，龙出升天。一晃眼到了6月，自从弟弟走后，谢之真紧闭门户，出去偶尔往娘家走动，甚少见客。林轩沾了谢之方的光，颇受到新帝器重，于大理寺任四丞一职，每日里查案审案，忙得脚不沾地。 然而不管再忙，每逢初一十五，他总要到将军府来探一探谢之真，送些吃食玩意儿，问问他可有什么差遣。谢之真也拿他当亲弟弟待，每回他来都要好酒好菜招待着，亲自相陪。这一日，林轩带了最近的邸报过来，笑着向他道喜。 姐姐，阿唐在南疆打了胜仗，将土司及几个儿子尽数活捉，叛乱即平，说不定这个月就能回来。 谢之真手里拿着弟弟八百里加急送来的家书，信里说的是同一桩事，只是语气极为嘚瑟，用词极为夸张，将自己形容成不世出的名将，明晃晃地讨要他的夸奖。他笑盈盈地点点头，派青梅去取新做的点心给林轩吃，自在一旁运笔着墨，用娟秀的簪花小楷回信。弟弟不在的这些时日，依旧常常写信回来，信中的内容比在辽东时更为露骨，通篇下来有八成是在写如何消想他的，有时候还会配上几张惟妙惟肖的画卷，画卷的主角自然是他们两个了。与以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不同，谢之真每次都会认认真真地回信，信里说些家常琐事，关心他在南疆的衣食住行，托信时将亲手做的衣裳、袜子、鞋履一并捎过去。林轩吃着点心，忽然开口问了一句， 姐姐如今对阿唐是什么观感？可有生出些许男女之情？ 他问得直接，谢之真顿了顿，方才坦诚答道， 我也不知道，我当他是弟弟，可又不只是弟弟，我只能说，对我而言，再也不会有比他更重要的人。 若是阿唐听见这话，怕不是要高兴傻了。 林轩知道他性情内敛含蓄，能够承认谢之方不只是弟弟，已然说明了一切。再看他提起他时，眉眼舒展，唇角含笑，心里也替兄弟欢喜。谢之真闻言有些赧然，连忙找别的话题岔了过去。几日之后，皇后娘娘召他入宫。如愿登上后位之后，齐元娘的日子过得也并不太平。三月里的春日宴上，她遭到戏班子里两个武生行刺，险些丢了性命，万幸有谢之真借出的几名暗卫相救，这才化险为夷。她动了胎气，在床上僵养了一个多月方能下地，那两名刺客却抵死不肯说出幕后主使之人，趁人不备咬舌自尽，此事便不了了之。后来听说他又经历了几次磨难，直到邓飞下毒不成，反被捉了个现行，惹得龙颜震怒，狠狠发落了一通，后宫方才消停下来。谢之真遥遥望见春水池边的红衣丽人，见他面色苍白，腹部高隆，盯着水里色彩斑斓的锦鲤出神，心中不免唏嘘。这幽深的宫城是吃人的所在，便是侥幸存活，多数也会在无穷无尽的争斗中变得面目全非。他走上前去，柔声关怀道， 水边石头湿滑，娘娘小心些。 齐元娘回过神，免了他的礼，示意太监们抬来椅子，和谢之真一道在树下落座，笑道， 我请你来是有事拜托你。 他摸了摸自己高耸的小腹，苦笑一声， 这孩子命苦，跟着我受了不少罪。我听说民间生下孩子后会缝制一件百家衣给他穿上，取的是得百家之福的好兆头，说是这样可以少病少灾，平安长大。不怕你笑话，经了哥哥的时候，我母亲得了疯癫之症，连人都认不清，更别提做医生。别的人我又信不过，我知道你的针线好，也有慈悲心肠，看在这孩子的面上，能不能替我做一件？ 论道理，她贵为皇后，只需要下一道懿旨，谢之真不做也得做。 可是这么言辞恳切地央请他，显然是把他当做了朋友，也是真心想替腹中孩子祈福的意思。谢之真犹豫片刻道， 小孩子皮肤嫩，贴身的小衣还是选柔软些的布料好，若是娘娘不嫌弃，我便替小皇子做件外衣吧。 小衣太容易被人动手脚，到时候若出个什么差池，他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楚，相较起来外衣便安全许多了。齐元娘喜不自胜，握住他的手，让他感受自己腹部的动静，脸上充满母性的柔光。 他会动了呢，调皮的紧，总在肚子里踢我。 说话间，谢之真只觉手心被什么轻轻顶了一下，现出惊异之色，好奇地打量他的大肚子。 娘娘，您怀的该不是双生子吧？ 齐元娘难掩笑意，轻轻点了点头道， 若是能一举得男，便是让我终生如素侍奉佛祖，我也心甘情愿。 他迫切需要一个嫡子来稳住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，谢之真也明白他的心结，只能顺着他的话说， 娘娘必能称心如意。 眼看陛下从远处走来，他识趣地站起身行礼，寒暄了几句，徐徐告退。这百加一，说简单也简单，说麻烦也麻烦。谢之真令下仆们往各家收集布料，指明要健康孩子贴身衣物，拿到手后用皂角浆洗过六七遍，在日头底下晒干，每块布分为两份，用极其细密的针脚一点一点拼凑起来。谢之方一路快马加鞭，兴冲冲地赶回来，本想给姐姐一个惊喜，示意下人们不许通报，推门而入时，却看见谢之真缝制百加衣的场景。美人坐在窗前飞针走线，神情温柔，就好像是在为自己的孩子赶制衣裳，说不尽的耐心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